九八八坚持好音乐好内容。你好，我是郭靖。 我等着你回来，我等着你回来。 欢迎你来到怪异这个节目，在这里我会为你分享流传于世界各地极其诡异怪诞的恐怖故事。如果你未听过之前的故事，可以随时随地点击重听我们每一集的内容，甚至第一季怪异的节目内容都可以在988 APP 的 Podcast 重听。今集第一个要分享的故事是来自欧洲一个恐怖传说，亦都是喜欢品尝鸡尾酒人士熟悉的一个名字，血腥玛丽 Bloody Mary。 在讲这个故事之前，就要跟你讲一下血腥玛丽这个传说的由来。相传当你独自一个人在一间黑暗的浴室，点住蜡烛，对住块镜，讲三次：我相信血腥玛丽 ，I believe Bloody Mary， 就能召唤到血腥玛丽。听讲，成功召唤到血腥玛丽嘅人都无一幸免，被血腥玛丽带入镜中里面嘅世界，永远都翻唔到嚟。而另一种说法就系攞住一杯血腥玛丽嘅 cocktail， 对住块镜讲三次。I believe Bloody Mary， 你就可以召唤到血腥玛丽，赐给你青春的样貌，但是要用你的灵魂去交换，换言之，你就会死亡。而死了之后，尸体却一直保持住貌美如花的面容，就算身体已经开始腐烂，个样依然不会变。那到底血腥玛丽是哪个呢？为什么召唤者可以保持到美丽的容貌呢？民间对于血腥玛丽的传说有几个说法的，而其中一个恐怖的传说是说，18世纪有一个绝色美女叫利克斯特伯爵夫人 Lee Crystal Countess， 当时没人可以抵挡她的美貌，甚至有男人为了得到她而互相决斗到死，更有诗人因为得不到她而自杀身亡。就算到了60岁，她的样貌还是保持不变。到底她是怎么做到的呢？为了令自己永保青春美丽，李克斯特伯爵夫人用了最残酷的做法。她每日都会用鲜血来沐浴，而且还是要用少女或者是处女的鲜血。为了可以保持每日都有鲜血，她囚禁了城内不少的少女，还命令仆人每日准时杀人取血。所以李克斯特伯爵夫人的宫殿都被传充满少女的冤灵。但是李克斯特伯爵夫人不单止不怕，还乐在其中。长年累月用鲜血沐浴，导致李克斯特伯爵夫人身上有阵难闻的血腥味，所以血腥玛丽这个名字亦都因此而来。所有人知道李克斯特伯爵夫人的恶行都非常之愤怒。终于当法国大革命爆发之后，群众就捉拿李克斯特伯爵夫人，将她活活烧死，而冤魂不散的宫殿一直被封印住，直到而家仲系禁止进入。而另一个传说系话，17世纪有个叫玛丽嘅美丽女子，中意每日都照住镜欣赏自己嘅美貌，但系就因为一次意外喺马车上面跌咗落嚟，撞到铁栏而毁咗容。 家人朋友为了不要令玛丽知道自己毁容，所以就将屋企所有的镜都抌了。直到有一日晚上，玛丽实在是忍不住，趁所有人都睡着，她偷偷来到卖镜的店。她打开门点亮蜡烛，出现在每一块镜的是一个容貌俊伟不堪入目的自己。她大喊出来，无法接受自己这个容貌，打破一块镜自杀死了。而临死之前不甘毁容的玛丽下了诅咒，要所有在镜面前召唤她的人都不得好死。这个故事就说，小丽和几个好姊妹趁着大学的假期，相约到一间度假屋庆祝好朋友的生日。晚上大家都饮醉，看住台上的血腥玛丽，小丽就起了个念头，叫姊妹们一起玩召唤血腥玛丽的游戏。他们都楼下便利店买了蜡烛，就一起在浴室点亮蜡烛，对住块镜叫了三次 I believe Bloody Mary， 但是都没有反应。连续试了几次之后，大家觉得累了，就直接睡在浴室里面。不知道睡了几耐，小丽擲醒，见其他人还在睡着，她望住就快烧完的蜡烛，突然自己对住块镜讲了三次 I believe Bloody Mary。 只见浴室块镜突然间起雾，还慢慢浮现了几个字，写住 Come in。 有个满面血痕的女仔突然间在镜里冲了出来，用只手捉住小丽的面。小丽大叫一声，本能向后退，但是就动不了。突然间浴室的灯亮起，原来有个朋友被小丽早醒，见肚饿走了出去吃东西，听到尖叫声连忙跑回入浴室。这个时候大家都被小丽的尖叫声吵醒，大家望着小丽动都不动地站在镜面前，而小丽整块面都是血痕。过后小丽被送到医院，没几耐她就死了，而她的面却离奇地变得光滑美丽，甚至比生前更漂亮动人。而浴室块镜从此就多了一个身影。多怪异事件等着你。 你正在收听988坚持好音乐好内容。你好，我是林家谦。